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欢迎你唱惊喜，终于下车先片，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头捋一圈，长亭 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赫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中国天文年历显示，明天的21:25将迎来立夏节气。保健专家提示说，立夏之后天气渐热，养生应该重视静养，最需要护心。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演出信息。今天晚上悬疑喜剧一夜一生在繁星戏剧村开始最新一轮演出，从今天开始到本周日，民族歌剧莫高窟在天桥剧场上演。这是一台由民族管弦乐搭台的民族歌剧，讲述唐代天宝年间莫高窟画工李工和石窟供养人翟密尔之间的爱情故事。演出分为美声组和民族组两组，由薛浩银、于海洋分别领衔主演。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甘肃省歌舞剧院创排的舞剧《丝路花语》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这部剧创作于1979年，取材于敦煌莫高窟壁画艺术，博采各地民间歌舞之所长，其中模仿敦煌壁画飞天形象的反弹琵琶之舞等等，已经成为敦煌舞蹈的代名词。明天和后天，由郭士行编剧、易立明导演的话剧《帝国专列》将在中间剧场上演。该剧讲述的是光绪29年慈禧太后力排众议，携光绪帝乘火车回东北祭祖的故事。由央华出品，万方编剧，立陶宛导演拉姆尼库兹马奈特执导，孔维、冯倩珍联袂出演的舞台剧《新原野》即将于本月9号到12号首次登台国家大剧院戏剧场。话剧《新原野》改编自万方的中篇小说《杀人》，并且命名为《新原野》，向其父亲曹禺致敬。另外一部由央华戏剧引进的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的热门剧目《西贡》将于6月23号到24号在保利剧院进行中国首演。近日，经典儿歌《小燕子》的演唱者、著名演员王丹凤老师去世，终年94岁。王丹凤老师出生在上海，祖籍浙江宁波。他从16岁，也就是1941年开始演戏，一直演到1981年淡出影坛。曾经主演影片《新渔光曲》《三朵花》《丹凤朝阳》《长断天涯》《护士日记》《女理发师》《桃花扇》等等。其中，他在电影《护士日记》中演唱了片中主题曲《小燕子》这首童谣，传唱到了千家万户。去年在第2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式的舞台上，阔别观众20多年的王丹凤老师坐着轮椅领取了第2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华语电影终身成就奖。我们再来关注几场演唱会。张靓颖《真相》巡回演唱会北京站将于本月5号在凯迪拉克中心开场。2018天漠音乐节将于本月18号在位于张家口的天漠自然风景区举办。罗志祥2018疯狂世界巡回演唱会北京站将于6月2号在凯迪拉克中心举办。莫文蔚巡回演唱会北京站将于9月22号在工人体育场开唱。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因上午北部呢有浮尘，局地有扬沙，山区有分散性的阵雨转晴，偏北风3-4级，阵风6级转2级，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3度。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依旧是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龄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演艺江湖由话剧《当归》特约播出。曾荣获第14届大学生戏剧节最高奖项金刺猬奖的话剧《当归》将于5月8号到11号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这部剧聚焦逃离北上广及逃回北上广的社会现象，汇聚了中戏知名导演王小凡、实力编剧张晶晶等重量主创。本次更由铁路文工团资深老戏骨陈立实力加盟。购票电话400-635-3355，优惠详情查询天桥艺术中心官网。今天是54青年节，青春是非常精彩的。近些年关于青春题材的电视剧和网剧也层出不穷，大行其道。那究竟这些题材的作品有何突破，有何弊端？近一两年网剧呈现越来越火的趋势，原来的品质低、小众、无代牌等标签也逐渐被替换，随之而来的也是越来越多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网剧的创作和传统意义上的电视剧有什么区别呢？今天晚上的演艺群英会，我们跟随网剧编剧一起聊聊青春，说说近期的作品。 好了，北京时间的20点07分，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哇，今天是属于我们大家的一个节日，对不对？ 属于我们大家的。我跟你面前有一堵墙， 什么时候你要一定跟我划分界限、啊、 一堵厚厚的墙。 这个时候不应该拉着我这样的一起并肩往前走吗？ 我也过了没关系，但是还是祝这个大家节日快乐哈。 对、 啊、青年节快乐， 青年节快乐。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到的话题当然也要跟青春青年有关系，一起来聊一聊青春题材的网剧和近期的一些网剧的创作了哈。 其实网剧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像咱们片花当中说的、已经是变成了大家口中的热点了。 是 很多人这个选择收看方式呢，已经不是说我每天去追一集这个就是比如说电视剧了哈、已经开始等着每周的网络更新了。 没错， 那今天我们也请来了一位这个资深编剧哈，也是写过很多网剧作品，当然也写过一些这个电影电视剧的作品哈。咱们先来请出今天这位嘉宾，我们资深编剧尤娜。欢迎娜娜。 你好，没有青春气息。我今天斥资30块钱做了一个发型，对发型师说一定要给我打造17岁的感觉。 哦，我天哪。我知道娜娜最近在写一些青春题材的这个 作品、 对。虽然娜娜可能也过了过青年节的年纪了哈，我这样说好吗？ 我擦我的汗。我今天立了一个人设，就是温柔可亲。 可以，你可以继续坚持到底。 对对对，但是我还要忍不住露出我要就是磕你们互怼的人格。 哎，那没关系啊，那我能第一个就互怼你一个问题吗？ 好呀好呀。 你青春年少的时候看到的青春剧是什么？这个一说可就要暴露年龄的哦。 对， 怎么办？ 但是你一定要说实话啊，我们这是真心话大冒险环节。 各种方法粉饰我看过的那部剧，我当时的情绪，就是当时我在什么年龄段呢？一个谜。但我看的那个剧至今是我看过对我影响最深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部剧，叫《流星花园》。 对、哦、超级喜欢、哦、你知道那段时间因为我当时在住寝室然后有可能是小学的寝室 哇上大学的寝室哇那、哦、 然后因为看了那个剧之后是我人生第一次上网然后就在网吧里然后我们寝室同学刷了一个夜人生第一个夜然后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我的整个世界观人生观全部崩塌我的人生只有一个名字叫道明寺然后我整个那段时期又持续了几年我是东北人然后所有同学都叫我说那个来自东北的台湾人就是我不停的有那个东北台湾腔就是我本来是个东北的但我不知道怎么怎么会酸菜怎么会四就变成那样子 就深深的当时被这种怎么讲一股这个清流所吸引 对我觉得 我不应该是个东北人我觉得我应该是来自台湾的我觉得我就是酸菜本人我在等我的道明寺 但其实我觉得酸菜还没有你好看嘞、 啊、真的真的真的 他真的很好看我会把他粉丝弄死 因为、这个、 我走老阿姨路线的 这个最近是应该是腾讯视频吧然后又复播了这部剧对然后当然我也买会员看了哈这个 而且我还买过盘 这个就真的暴露年龄一件事儿了、嗯、就说 我有赏 我记得当时看的时候好像那时候偶像剧还不多就那个年代有流星花园有薰衣草、 嗯、 有蓝色生死恋、 哦、都看过 对吧 对对对 然后就这是一套体系的然后、嗯、当时我们接触到青春题材的偶像剧不多 嗯， 所以看到《流星花园》的时候，觉得哇，居然有这样的一部作品。 对， 对很多青春年少、懵懂期的孩子来说，现在我估计小孩看了之后也就那样了吧。 对，没什么感觉。 嗯， 那你要看我们那时候我们的所谓的青春剧，青春剧啊，《十六岁的花季》。 嗯， 我也看过， 你们 俩 也差，怎么办？ 你我们 一个年龄段， 真的，我们看那个时候真的好青涩，是吧？唠唠这字儿呗。 哎，但你16岁的花季那个还算是校园剧了。我觉得《流星花园》是真的偶像剧。 偶像剧。 但我不知道娜娜，就说时隔可能十几年，快二十年时间了哈、嗯，再看到《流星花园》的时候，你已经做了资深编剧，做了十好几年了哈。那这个时候， 十一年而已。 你没听出来吗？他一步步给你挖坑，20多年、十几年，然后再做一个时间的排比。 我从小学就开始从事这个职业。 然后你再看到这部偶像剧的时候，就说你会给他的这个题材，包括编剧打多少分呢？把你心中的那个偏见哈，那个过高评价的偏见先去掉， 过高评价 很。怎么说呢，你很中肯的去评价一下他。 对， 很难中肯，真的、嗯、就是因为我对他的爱是发自内心灵魂深处的，然后包括我现在去写戏的时候，我经常会想到流星花园，我还是会去看一下他的梗概，他的人设，因为道明寺就是女生最爱的那种男生， 霸道总裁。 对，但是你知道为什么霸道总裁这么火吗？因为我当时给自己做了一个定位，就是我要写我到底能写什么样的剧，写什么样的类型。我觉得可能就是爱情喜剧加青春这个类型，然后这是个原类型，然后拓展别的。然后我就看了大量的这种书来研究霸道总裁，就是说为什么霸道总裁女生喜欢，因为他太好了，他长得又帅，然后家境好，然后身材好，然后各个方面都是女生梦想中的那个 Miss Right， 然后所有女生都想要，所以这个时候他一定要有一个人格是霸道高冷，然后对别的女生就是不太搭理别的女生， 排他性， 对，排他性， 嗯， 所以这样的时候女生才在他身边有安全感。如果一个这样完美的男生他其实是个暖男，得多可怕，今儿送谁回家了然后明儿说哦，他掉了个钱包，我帮他找钱包，然后就帮别人去了，然后所以他要拒绝别人。所以现在你看所有的真正特别圈粉的这种人设，大部分都还是这种霸道总裁人格。 哎，还真是、 哦、那像花泽类那些暖男呢，你们不觉得喜欢吗？ 也喜欢。花泽类当时我看照片的时候就最喜欢他，然后他的那个 颜控 是的。 所以你说啊，就是都这样的编剧大行其道。 对呀、啊，所以说现在编出来的网剧《青天朋友》看的可能真的有点千篇一律，你不觉得吗？ 但是就是说，首先你要喜欢一个题材，你是发自内心的喜欢这种题材， 嗯、 你对这类题材动心，你才可能写出真正打动别人的东西。但是现在就是聊聊你这个问题，我也觉得特别重要，想聊一下就是网剧的创新。就是当你做一个新的戏的时候，一定要在这个题材上，比如说做体育，或者加一些励志，或者加一些职场，加很多不同的元素，或者加一些奇幻科幻，或者人物个性，让这每个剧都有它不同的亮点，去打动不同的人。 嗯，就套路都是那些套路、哦、 对， 但是呢要把它加很多不同的背景嘛，咱们说，或者说很多的这个设置， 对对对， 所以你看真的编剧得真心喜欢这个题材的剧才行。我知道很多编剧是不写偶像剧题材的，我身边有一些编剧的朋友就一接到偶像剧的本子头都疼了。 为什么呀？ 有有有，我身边也有。 是因为他怎么说呢，就很多人认为爱情可能是在某一个年龄阶段的这个一个产物， 嗯， 觉得过了这个年纪就不该干这件事情了。但其实我也不这么认为，我觉得青春题材的剧，包括咱们一会儿也可以聊一聊国外的一些、 嗯、 就是类似这种就是偶像剧啊、 嗯、 什么轻偶像剧啊这种的、 嗯、 其实很多都没有年龄的界限，它就是新的一种童真的状态吧。 对 对，所以你看娜娜三十好几了，人照常写、哎、 不是 偶像剧怎么了？ 不是，那不是真的、 哦、一直我都没有敢说出口。 怎么了又？ 爽， 你还暴露你的年龄吗？我把刀夹回去。 哎，回过头来说说吧，我特别好奇你们作为编剧都有哪些个固定的套路，或者说作为你自己个人来讲写这种青春偶像剧的时候最常用的一些套路有什么？ 套路，对。然后说到套路，我想提个我最近刷了一个剧，因为我最近不是在写一部这样的剧嘛、 嗯、 就把市面上的剧都刷了一下、嗯、然后有一部就是爱奇艺在播的那个叫以你为名的青春 啊、哦、 对，这个戏你看它整个那个感觉都还是有一点老气的，就是这样说剧组不要骂我，我是真心喜欢这个剧。 可能过两天剧组来了。 是，我们要 对对对，我也特别希望能跟他们有机会合作、嗯、对对对，我是仰视他们的、 嗯、 然后但是这个剧就是比较客观的说会有一些比较老的套路的东西，但是它仍然会有打动女生的东西，比如那个霸道总裁的那个男生、 嗯、 比如那个女生她永远都有很多麻烦，但是她有很她励志的部分，她非常非常想考第一名，然后他家境也是平庸，然后但是他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的那种状态，他也没有特别依靠男主，就是他其实跟杉菜很像，他就是平民女孩，然后加上一个独立的学霸人设这种、 嗯 哦、我觉得很好看。 对， 而且每个剧它都要有一些动心的场景、哎、这个动心场景就是如果你去就是剧的后台看会看到一个就是观众的当时的一个流量的起伏， 嗯， 然后那个表格会告诉你什么时候是观众最激动人心的时候，就是量最大或者是那个弹幕最多的时候， 嗯嗯， 当你拉一针到那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是他们 kiss 的时候，或者是男主拨开别人说嗨你是我的女人、 哦、 这个时刻、哦、然后那个时候观众哇就会弹幕，然后弹出一屏的老夫的少女心。对， 哎，真的，你看前段时间哈，就咱们说起有一部这个算是古偶吧，古装偶像剧、 嗯、 独孤天下、 嗯、 因为这个也是一个编剧做的本子的一个这个偶像剧吧，就不是说那种 IP 改编的哈、 嗯、 它里面有无数什么正面角色呀反面角色，但最圈粉的是其中的一个就是反面角色，但是他够霸道， 嗯， 然后他够专制， 嗯， 然后他够专一，就除了那个皇后之外他谁都不喜欢、 哎、 虽然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但是真的就喜欢那一个人，然后你会发现所有的粉丝都被那一个人圈粉了、 哦、 花千骨里面有一个 嗯， 马可演的一个角色， 对对对，也是反面角色，其实 对对，但是他就是我可以负天下人但我不负你，哟来吧。 所以你看今天青年节啊，青年朋友们看看偶像剧都有套路的， 对呀，自己千万不要说看完了以后就哎沉迷于其中就不能自拔了，对不对哈、 嗯、 但是你说这些偶像剧从二十多年前的流星花园这么说起哈、 嗯、 到现在这么多年了就没点创新吗？ 嗯， 就没点新意吗、 其实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偶像剧还是挺多变化的、 哦、 那个时候最早期的时候它的第一个阶段就是你刚才聊的那个十六岁的花季，那个阶段的时候就是整体的服化道什么的还没有就是那么唯美，但是它里面的那个剧情是非常扎实走心的， 对， 就是你去看它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剪辑流畅，故事非常的有共鸣感， 完整也 对对、嗯、然后我那个时候也会迷它，然后有一个场景我就会反复的去留恋那个场景，反复的想我是其中的女主角，会很有代入感，然后这是一个阶段，然后后来有一个阶段是我们大家一直在抨击的阶段，就是堕胎阶段，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啊、我们会希望整个剧情有大的戏剧性的起伏， 嗯， 所以我们要做 失忆， 对极端人物、还有极端场景，然后就会显得很悬浮。因为绝大多数我们的青春期，比如我的青春期，我大学都没有谈恋爱，就非常干燥，每天只有学习，我只爱学习。 哎呀，学霸呀！ 说出这个话你心虚吗？ 你是不是要说打扰了？真的，然后真的是因为我是那种，我原来学理科的，我爸我妈，而且我又是八线小城市那种小镇姑娘，所以我爸我妈就是说，你要是不考上好大学，你人生就完蛋了，你必须靠你自己改变命运。所以其实我们这波人的，我是八零后嘛，八零后我们这波人其实大学都很那个高中非常干燥，什么都没有。我记得我高三看到，就是去学校的路上，我是重点中学，八线城市的重点中学， 那也是重点。 对对对，那个还是我在那儿还是很傲娇的。然后我就看到别人接吻，我当时都惊了，我觉得天哪，那是什么？就好像怪兽袭来，就是在真的， 就当时很震撼，确实是。 对，因为就是好莱坞，就是在我们的剧作中有一本书，我们的圣经，就比如叫《救猫咪》，它有三本，第二本它是讲类型，它把所有的原始的故事分为十个大类型，其中有一个故事，就是细分下来就是青春片、青春爱情，就是对于年轻人来说。性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像洪水猛兽一样的东西，你听到它就紧张的要死。其实你在做青春剧的时候，就是要把那个时候那种，哪怕我远远的望他一眼，我的内心就哇火山爆发的那种感觉写出来。我觉得那种就是有距离的微妙的暗恋的美好的小情绪，是青春剧里面很抓人的一种美好的东西，也是会让很多人共鸣的。 距离产生美， 对，并不是你要虚构一些强情节，真正走心的东西可能会是暗恋呢，或者像小美好的那种，就是我很喜欢他，然后我远远的望着他，可能我们连手都没牵，但是我的内心世界就是已经天翻地覆。就像初恋那些小事也是这种剧情，女孩看远远的看着男孩一眼，他为他摘了一个芒果，他就快蹦到海里去了那种感觉。 就像当年你看流星花园有一个情节哈，可能磊哥不太记得了。 对，是的。 我跟 他不缺男粉。 我可以跟娜娜来就是探讨一下，就他当时山菜好像这个是道明寺过生日，然后山菜送给道明寺一个礼物，因为道明寺是财团家族嘛，就大家都送特别厉害的礼物啊，就恨不得游艇什么飞机之类的，但是山菜就自己烤了一盒小饼干， 还特别丑， 对，还特别丑，送给他了，然后道明寺就一直不舍得吃，然后他就拿的那个饼干就视若珍宝那种感觉。其实这个也是满足好多咱们说女性观众内心当中那种，你看我给你织个手套，你就得天天戴着是吧？你不戴完了，我跟你三天冷战，就是有这种，就现实生活当中可能有很多女孩内心当中也有这种情愫吧。 对，真的就是，当时道明寺流露出了一个36颗牙的那种航班笑容，就像乘务员的笑容，然后他就特别开心坐在车里，然后就是一个那么拥有整个天下、拥有一切的男孩，然后拿着一个烤的巨丑的山菜，第一次烤的那个丑丑的凤梨头的小饼干的时候，他特别感动，那一瞬间真的太圈粉了，你就会觉得他内心世界有非常多纯真美好的东西，然后这是爱情最动人的地方。 哎，那我能多问一句吗？那现在的这些青春偶像剧怎么来吸引男性呢？ 压根没想吸引， 就没考虑这部分受众是吗？就顶多就是说， 他其实核心 陪女朋友看一眼， 圈女粉多一点，哦、对。而且，其实，在女性观众，就比如说，为什么现在很多剧都要圈女粉？因为女性是比较冲动型消费的。你可能花了大价钱做了一个男生喜欢的，但是他们直接能转化为消费率的东西，没有女性那么多。我们看到你弹出一个窗，我们马上点进去就要买。 哎， 就比如今天，有一个明星，我可以说他是谁吗？就是那个偶像练习生里面的范丞丞，然后他发了一张照片， 要付费， 对，付费60块钱看 一次， 有8万人去消费， 对，所以一夜之间啊，睡了一宿觉之后，他赚了480万， 对，一夜480万，我爸我妈都惊呆了，我给我妈打电话告诉他这个消息， 哦，所以其实现在我觉得好多偶像剧也好，或者这种套路也好，越来越就直击大家的那种。套路心就直击大家那种心思，已经不愿意去扎实的做一些东西了，可以这样理解吗？ 我觉得现在大家还是在疯狂的寻求好故事，但是类型也是必须的。什么是成功的东西？就是 首先你要是一个大家一定都喜欢的东西，就是大众款， 嗯， 然后紧接着是在大众款的基础之上做出一个不一样，我觉得那个不一样是大家要花最多心思去做的地方， 嗯， 然后我觉得那个地方有一点很特别，就是我原来特别喜欢的一个导演叫李安， 嗯， 他说了一句话我想了很多年，就经常会想起来，甚至每天会想起来，他说电影就是在观众心里激起点什么， 嗯， 其实不管是剧还是影视作品还是所有的艺术形式，其实他都是想要在观众内心深处激起点什么，就是激起观众，就包括最近那个后来的我们还有去年的前任攻略，嗯，他们都不属于大特效那种特别炫酷的那种一看就大爆款，但是他们却能有那么好的票房成绩，就跟他们能够，就是包括那个编剧圆圆也是我师姐，然后他说的就是他觉得就是影视剧要在观众最深处的那个地方激起观众最深层次的情感这做文章，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重要，嗯， 那我又想问了，比如说现在称霸天下的都是九五后啊， 嗯， 零零后啊，甚至那这些人好像似乎跟你们八零后，甚至说再大一些的年纪，七零后的一些编剧差着这么多的时间段，嗯，那怎么去了解他们的内心？你们怎么能够激起他们内心的波澜呢？ 啊，我要说一个套路的话，叫人性是共通的， 嗯， 我们可能价值观不一样，我们成长的年代不一样。我们可能国籍不一样，种族不一样，但是我们的情感是一样的。不管你多大，你看到一个你喜欢的人，你还是会害羞紧张，你梦里还是会梦到他。这种情感是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就像我去看一个好莱坞电影，我去看《战马》，我去看《泰坦尼克号》，我就是觉得太好看了，就是我完全不理解那些人，他们离我很远，我甚至小时候都没见过一个外国人，可是那部电影还是成为了我做这行的一个激励品。就是我小的时候，嗯，很小的时候，我第一次去电影院看了一部电影叫《泰坦尼克号》， 哦， 我当时一整个都在做梦。 1998年上映， 暴露年龄，那个时候我确实出生。然后我就买了一个蓝色的本子，然后皮儿是那个海洋的那个样子。 热森 Jack 吗？ 对。然后我就一晚上都在梦到男主角， 哦， 然后我就想说，我当时就有一个梦想，说我长大以后一定要见到他，然后。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在学理科，然后后来现在就走到这里成为一个职业编剧。 对， 所以他是击到我灵魂深处了呢。 对，真的是。 对，而且我觉得娜娜刚才说那个也对哈，就是恋爱那点事儿，你无论100年前的人谈恋爱，还是说现在的人谈恋爱， 嗯， 不就那么点事儿吗？是吧？你内心当中的波澜其实是一样的。 对， 虽然背景不一样，对吧， 嗯，可能会处理的方式方法不一样，但是内心我们的思绪都是一样的， 嗯， 哈。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在青年节聊一聊青春题材的一些影视剧作品以及背后编剧的故事哈， 嗯， 待会儿我们就请娜娜继续聊呗，好不好？ 对，咱们下半段也聊一聊最新他创作的一些作品啊， 哦， 包括现在偶像剧创作的一些规律哈， 嗯， 等等吧， 嗯，好，那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分享。 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得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像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贷款需谨慎。 流水冲刷的时间。月光照亮了罪恶。万方编剧立陶宛拉姆尼库兹马奈特导演，孔维冯宪珍联袂主演话剧《新原野》，5月9至12日首次登台国家大剧院，订票6655-0000。 等待，生命一分一秒的流逝；等待，机会一个一个的溜走。找资金，用装置，不等待，手续代办，费用低，速度快，一体化对接。一站式服务，告别资金苦恼，找资金就选专业金融流程外包服务商中智。服务电话：83124-7，83124-7。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有没有一些规律啊，或者说你觉得为什么现在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哈？ 啊，我觉得首先跟制作成本特别有关，因为首先就是做影视剧它其实是个商业行为，然后做青春剧它成本会是中小成本，而且我们会找就是这个年龄段更符合这个年龄层的小朋友来演，就比如说真的是16岁到18岁或者更小或者年龄附近，所以这些人可能我们不需要找太有名的人，我们可能找一些新人，那他的那个制作成本就大幅降低，然后这样就可以把更多的钱花在制作上，然后比如说花在打磨剧本啊，或者是服化道啊各个环节吧，对。然后而且这个而且青春剧其实是非常推新人的，比如说那个胡一天 、 他很好看，然后大长腿，然后他就是在之前包括沈月都是籍籍无名的，就是一上网查无此人，但之后就万人空巷，然后会有那种机场釜山行，就像釜山行那种，就是粉丝量那种爆发，对，然后青春剧是非常容易就是捧出一票小鲜肉，比如白敬亭就这种。 确实是，到现在我也分不清楚他们这一帮人谁是谁，真的是脸盲症，看谁都 分得可清楚了， 看谁都一样。 而且你会不会发现，就是有很多的这种小鲜肉这种演员啊，是跟着一部剧火的， 对。 而如果没有持续的作品的话，好像火一段时间之后就销声匿迹了。 是，其实是 会的，会的， 是吧？ 这所有演员都是一样的，包括。就是影视行业的人，我们都需要不断的出作品，然后用作品来不断的证明你自己，然后不要被这个世界淘汰，所以你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每个人包括大明星也是，比如说我前两天看了一个特别励志的刘德华，他说不管哪个行业走不同人在走不同的路，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人要努力，但是现在很多偶像剧包括青春片也在讲一些励志的东西，我觉得都还蛮正能量的。 但网剧和电视剧创作上面会有一些规律吗？之前好像跟电视剧的编剧也聊过这个话题哈，然后当时就在想，你像网剧一般它可能就是可能一季就十几集或者是二十集左右，但电视剧现在一般不拿个五十集好像都不好意思上当，是吧？ 对， 就是这个里面包括它节奏啊，包括我们去看的整个的它这些套路会有一些区别吗？ 对，因为电视剧它是传统的电视剧嘛，然后就一开始的时候它的可能投资量各方面都非常的 对， 然后所以他一定要比如说36集以上我才开始卖钱，因为我要做这么大的戏，服化道包括演员包括剧本，这个周期是非常漫长的，可能要几年，最快也要一两年，所以我要拿回成本，我一定要做36集以上。但是网剧现在投资可能有一些是很大的，比如说最近那个卫斯理有3亿的这个投资，但是像这种比如说青春剧中小成本，它一般来说就是24集这样， 甚至更短，10集20集， 12集播一季，然后24集播2季，这种 或者16集啊这种。 而且它本身单集的时间也短，正常电视剧大概是40到45分钟，它网剧可能有的时候20到30分钟就一集了。 是的。 那如果比如说横向去比较呢，就是说因为现在国外其实也有很多类似这种题材哈，那跟中国的这种创作整个套路相比，你们有没有做一个这个编剧类的研究呢？ 对，我看了最近看了蛮多国外的那种，比如说《奶酪陷阱》，然后但是这个剧有很多人很喜欢里面的人设，就是观众不在于拘泥原来那种完美人设，观众想看各有个性的人。观众就比如说那个男主，其实他看起来是一个特别温柔可亲的人，但是他内心深处住着一个暗黑的人。然后女主是因为就所有人都被他那一面迷惑，然后女主是因为我一下子看透了他的那一面，所以男主反而会觉得你好像能够进入我的内心深处，因为童年阴影就是男主会觉得和人交往有一些障碍，因为他爸爸需要他永远的不要做就是那个 real man， 就是你不要做真实的自己，你要表现出最好的财阀之子的那个状态，所以那个男孩童年过得非常悲伤，然后他不能做自己，但那个女孩能看透他，然后就吸引了他。女孩也是学霸人设，但是一点都不矫情，然后就每天过着自己的小日子，为了打工就是拼尽全力，然后每天都在迟到，然后就很可爱。 对，就不喜欢完美的人了。 对 对对对，我也觉得是，反正有的时候有一些缺陷更吸引大家。 对，因为就比如说什么样的人，就是所有的影视剧他都有他自己的套路，什么样的人能做主角，有几点。第一点就是和我们有最多共鸣感的那个人，最像我们的那个人。但是人没有完美的，我们很讨厌高大上的人，比如说传统的那种比较三一律的东西吧。 但是那我插一句，为什么现在大女主的剧那么多呀？他们那些人可都是其所有的优点于一身的呀。 对啊，所有优点于一身。你说哪个剧？ 大女主， 大女主的那些。 对，现在是很喜欢做大女主的剧，为了讨好女性观众，因为女性观众最容易带入女性大女主的戏。但是就是比如说美剧的大女主傲骨贤妻，最近那个傲骨之战，还是傲骨之名，特别好看。他们的女孩，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在职场上厮杀，爱情只是他们生活中一部分。但是在中国，比如说职场剧，所有职场剧看起来就是披着职场外壳的情感剧。 对， 包括来找我写的，很多时候也是特别着急，说我们要定档，我们要开机，然后我们的时间只有这么多，没有时间去讲太多职场上的东西了。然后你可能没有时间去花，比如说三到六个月，或者甚至一两年，去职场上有大量的素材、大量的细节来充实你的人物职场生涯。所以你又不想说这个东西写得太假，暴露你的缺陷，你只能先写你比较熟悉的情感。所以编剧也没有办法，就是因为你的周期可能就是这样子的。然后你接到这个戏，你真的没有时间去体验生活。但是有一句老话叫，就是艺术来源于生活，真的是我花了十年才懂。你 就穿不了一点一丁点的假。 对，但是青春剧最好的地方也恰恰是这样。也许你没有别的行职场剧的那些，比如说医疗剧，或者是律师行业、律政行业，或者警察，你都没有做过这些职业。但每个人的青春都是一样的，我们都过过一个高中、初中、大学，我们就把这部分的情感写出来。就是，所以这个写青春剧对编剧的要求可能也没有那么的高。 那聊聊你呗，最近娜娜啊上手接了几个案子呀？ 对，最近今年会有两个小院线会上一下，然后还有一个青春剧叫《竹马钢琴师》，然后现在正在剧作的创作当中，我们也希望能够快点开机。 那你会体验生活吗？就是说有些人说编剧如果没有很多故事的话，他根本就写不出来那么复杂的情感。你会去从什么方面去汲取那些具体的内容啊，或者说去汲取这些故事呢？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特别重要。就是首先编剧你要，就是你要，人每天都只有24个小时，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最好的人，你就要花最多的时间做同一件事情，就是专注在这件事情上。 对， 比如说生活中其实时时刻刻都是一种全新的体验。比如我现在跟你做节目，我回去就可以写一个漂亮女主播和一个 不老男神， 又有点 man 的男主播。 谢谢。 做一讨好，做讨好状，为了职业生涯。然后，所以就是说，在生活中每一处你都要去观察，你观察周围的每一个人，你的爸爸妈妈。最重要的是，你要观察你自己，因为你自己是非常完整的。然后你要不断的跟自己交流，你遇到这个场景你会怎么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这种情感，你自己就是个宝库，然后去看你身边的人，你就是你最感兴趣的人，你不要强迫自己做不喜欢的事情，你就去了解所有你感兴趣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编剧还是应该有很多爱好。我特别喜欢运动，我最近在打泰拳，然后会，对，然后会打网球啊，然后中国有嘻哈，我就学了好多嘻哈的歌，就是然后去学所有你能学到的东西，要看很多心理学的方面的书。然后这个时候你很充实了，当有一部戏来的时候，你可能说我已经准备好了，然后我来写它吧。然后可能里面你就会设计一个打泰拳的人，然后这个时候你就有了一部分真实的体验。 还真是对吧， 必须得有生活的体验才可以。 对，是。 对，哎，我觉得你可以写一个网球类型的题材的作品，因为我也特别喜欢打网球，因为 好贵族的样子。 主角就是一个电台男主播。 李娜姐不是要拍她的这个自传体的电影吗？对，其实我觉得类似这样的，因为好像之前湖南台也播了一个网球王子吧，类似这样题材的，我觉得挺好的，就是运动题材的， 运动题材挺好的。它首先它一定要有励志，对，因为我常常在想说，有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中会有很多枯燥或者难熬的时候，我就会想运动员，我想说啊， 他一天游十个小时的泳应该也很枯燥吧。 那当然了， 对，所以他最直观的刺激你说你要好好的面对你的生活、嗯、你一定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难，但是你要好起来。 对，但现在青春题材戏我觉得也是走到了一个，怎么说呢，就现在很多青春都嫁接在职场上，就是我看到这两年有很多的这个、哦、就大学生刚毕业的这种题材的影片啊、嗯、然后其实他说是职场剧、嗯、但是他的内核就是一个青春剧、嗯、但感觉其实目前来说市面上的职场剧能写的真的让这个职业的人觉得竖大拇指的特别少， 很少， 无论你说医疗剧还是什么投资类的剧还是什么各种各样金融剧，你最后都感觉女主角就算再厉害她都是自己在那扑腾是没用的，然后还是要靠男主角去帮她。 对， 就这种我不知道编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套路的内核，然后一定要走这个路子呢。 啊，我觉得还是缺乏对职场剧的写就是的一个充分的准备。嗯，比如说傲骨之战应该是这样，然后这个戏豆瓣第一季是 9.3 第二季是9.5 分，嗯，然后这个戏真的非常震惊，那个编剧写出来每一个桥段你就感觉他已经可以去做一个律师了，嗯，他非常高级，他太了解这个行业了。然后包括还有一部戏叫迷雾，你就会觉得那个大女主真的很有大女主的范儿，尤其是前面还没有烂尾的时候。 嗯嗯，就所以其实还是编剧对于这个职业了解的不够，或者说编剧还是没有真正的能有更多的时间去了解各行各业的那种深入的百态，是吗？ 对，我觉得整个行业都需要沉下心来，然后不要想着快速做一个事情，专心做一个，然后把这个东西向下挖的越深越好，你才能做出一个真正的有品质的东西，有深度的东西、嗯、然后这一个东西可能就可以延展到很久，变成一个经典。 嗯，那娜也聊聊吧，自己比如说接到了一个作品的时候一般是怎么来进行创作的呢？ 创作， 对， 首先第一件事儿就是要找同类型的剧，比如说最近在写青春片、嗯、然后你要知道青春片它也属于一个类型片，你要首先非常了解这个类型为什么奏效，然后你就要看各个国家，比如说我会查豆瓣评分、嗯、然后去知乎找一找就是哪个剧特别受欢迎、嗯、因为首先你要想到观众就像消费者，就是受众他喜欢什么样的剧，你要先去看他的感受。比如前一阵子我在做一个戏的时候，我看了一系列的剧，然后每个剧我都会去看他豆瓣所有观众的点评，会大量的看观众为什么喜欢这样的人设，为什么喜欢那样的人设，什么样的情节真正打到他心里去了、嗯、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特别重要。而且青春剧它好看的点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们的大脑是喜欢美化回忆的，就是你常常会觉得过去怎么那么美好， 自带美颜。 对，我们现在的生活怎么这样了，我们小的时候怎么那么美好，其实都一样。 嗯， 对于未来的人来说，我们现在就是他们的过去，所以我们的大脑有一个它会给过去，就像你说那个加一个美颜加一个滤镜，砰的一下子、嗯、过去变美好了。 对， 所以青春片怀旧片就会你去看它的时候总觉得有一种美好的情怀在里面。所以你在写剧的时候你要想到就是这个剧的它的基本要打中观众的点，比如说怀旧，比如说里面要有观众喜欢的人设，然后你要加一点不一样的东西，然后你要花很多时间去想。我们几个编剧开会的时候就会大量的去想观众喜欢什么样的人设，比如我们这个人设里面就因为就是也要加入自己生活的东西，比如说我是个吃货，嗯，我的梦想每天永远就是我们家贴着一张梦想板，永远上面写是马甲线96斤，然后每年它都会更新起码20张，就是永远没有实现一个变瘦的愿望。但是我希望就是剧每个剧或者电影就是在实现观众没有实现那个美好愿望，我们在就是生活当中没有实现的愿望我们投射到这里面，希望主人公能够代替我们实现这个梦想。 嗯， 然后就好像为什么我们去看很多真人秀，那个特别厉害的人我们就愿意当他的粉丝，就是他代替了一个平凡的我去实现了一个辉煌，变成了一个不平凡的奇迹。所以就是你可能还是要带入一些自己的那些美好愿望在里面，你希望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他最后能有一个特别大的成长弧线，完成了普通平凡的我没有完成的伟大的一生。 嗯， 就是 偶像剧里面也希望主人公能够代替我完成我没完成的初恋。 对， 我的初恋也不怎么样了。 对，其实就是带有着一些幻想，带着有着一些这个梦想的因素在里边，然后通过男女主人公的努力最终实现了，好像自己也在这个故事当中找寻到了曾经自己的那一部分，感同身受了嘛哈、 嗯。 虽然说我没有成功，但是我看到他成功，我一样替他感到高兴。 对，嗯，还是那句，就是我就是大家经常会调侃说你演戏要走心，其实写作也是一样，要特别走心，就是你写的过程之中你要发自内心的喜欢你的人物，然后你希望他能够破除万难实现他的目标，哪怕他永远都在绝境之中。 嗯， 其实像一个我们喜欢看的偶像剧，你也会看到其实男女主其实他们中间隔着千山万水，可能在原来的剧情当中他们可能是姐弟，或者有人得了绝症，对，这个他们中间的障碍就是这个，或者阶级的差异，就比如说原始的我们看的那个什么《傲慢与偏见》，还有《飘》这种，或者是《简爱》，就这种原始的剧作，它其实也是在讲爱情，但是爱情中间隔着的千山万水就是阶级差异，还有人与人之间价值观的那座大山。然后但是现在我们在青春剧中涉及的障碍可能是啊，我要高考，然后我们之间有性格不同，或者是比如说山菜和道明寺，我们差别太大了，我怎么能和这样的你在一起。所以就是恋爱就是两个人在不断的就是学习对方，然后在成长一个过程，然后再想尽一些办法破除障碍，最后能够实现三观一致，看向星辰大海。 有没有想过观众看了这些偶像剧之后可能对感情就更不切实际了呢？ 我觉得这是价值观引导的问题。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剧都是，包括艺术它都是一种表达，就是我们也希望表达一种东西。比如说你看了这个剧以后你会相信爱情，你会觉得哎呀又想谈恋爱了呢，又骗我谈恋爱。对，其实你想给观众勾勒一种美好，因为在生活中生活很多时候它有美好，但是也有相当的残酷的一面，我们都要面对生活中大量的困境和麻烦，然后比如说职场，然后还有不断的欲望，包括周围的声音，你不想面对的很多很世俗的东西，这些东西真的尤其是在就是北上广我们这种城市，每个人都被挤压在夹缝当中，都市病就是比如焦虑紧张，这是我周围所有人的就是共鸣的地方。但这个时候也许有一个小窗口，比如偶像剧能让你逃走，逃到那个里面去，然后给你一点点喘息，说世界上有这么多美好的东西，你先停下来先看一看，先放松一点，我不给你看残酷，我给你看甜宠，我给你看，我给你发糖，我让你在这里面做一个最最美好的彩色的梦。我觉得也不失为一种治愈吧。我觉得你老让观众看那么惨的东西， 苦大仇深呢。 对， 就比如说为什么观众特别想看喜剧，因为生活中太多麻烦了，我们太想笑一下了。如果你在电影院能够让观众笑13次以上，你的票房就会达到多少多少亿。对，有这样一种 说法哈。 对， 哎，那我再问问你哈，时间不多了，一直在创作青春题材的哈，那你也说了经过了10年的历练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想法新的变化，未来有没有特别要想要去创作的那种题材的冲动，想去创作哪种题材类型的？ 我特别想创作的就是现实主义题材里面的励志类型。 哦， 对，因为其实你的电影就是要表达你自己，然后我原来是个学理科的人，然后我当时考研的时候周围所有人都不看好你，然后我听到最多的声音就是别人对你说你是个女孩你就结婚算了呀，对吧，然后你怎么可能考上，然后很多人看到我正在复习的那个考研书籍，就是考电影学的研究生的书籍，然后又是一个很棒的大学，就觉得怎么可能，然后就会对你非常不屑，然后那个时候你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我考不上就死了算了。 这烙印太深了，这都10几年的事儿了，还记得。 就是因为人生的转捩点，就是到底有什么让你的人生从此不同了？就像我们电影中总要有一个环节叫催化剂，就是那件事情催化我的人生，我从一个理科生变成一个职业编剧，然后进到这个行业里面，就好像离你真正想要去的远方近了那么一点点。对，所以我相信有很多人也想完成他未完成的事情， 那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做一件事情，就是写一部剧，那个人比他还要惨，然后比他还要不被看好，但是那个人带着自己的努力，然后去了一个别人都想象不到的好地方。 嗯，所以真的发现写偶像剧的编剧真的要怀揣着一颗追梦的心， 少女心， 赤诚之心。 真的，为什么我现在明白为什么很多编剧没办法写偶像剧了、嗯、因为他已经觉得社会把我磨成那个样子了， 对对， 我已经没有办法再相信美好了， 对对对， 所以他写不了偶像剧。 对， 但娜娜不是， 是，而且他有、嗯、应该有一颗不老之心对吧， 我经常被人评价说幼稚我一直以为这是我的特别弱的地方，我在大学的时候被我寝室同学说你这么幼稚不会有男生喜欢你的，我当时专门跑到网上查如何变成熟真的，但后来你会发现你的短板会变成你的利器。 嗯， 就是我一直很幼稚，可是我发现我这么大年纪了变成老阿姨了，哎，我还有一个少女心，我还能写偶像剧，就是我还喜欢他，发自内心，我觉得呀，也不什么事情也不都是那么糟。 对啊， 好期待尤娜的下一部作品 是啊，而且我觉得她整个人的状态也非常好，这就是因为你的短板最后造成的这么一个结果、嗯、你应该谢谢你的短板。 好吧，谢谢你短板 也非常谢谢尤娜哈，做客今天的节目， 谢谢， 我们也非常期待你的最新题材作品， 期待啊， 当然也祝 我会跟甲方爸爸说我来了你们这个节目我免费给他们做了个宣传了 真的真的，我们也这个期待咱们三个人今天节日快乐哈。 嗯，是的， 青年节快乐， 青年节快乐，嗯，到时候下次有机会可以带着咱们上映的剧组一起过来聊聊剧， 好 不好啊？ 我也特别期待， 咱们到时候做个约定哈。 谢谢谢谢。 嗯，今晚的演艺群会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上号是听听堂耳朵， 我们明晚再会， 明晚再会啦。 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哦哦哦，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办款需谨慎。 流水。